穿高跟鞋。我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，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当你走开，我的心似裂开，天际亦漆黑，似活未来。忧郁加上悲哀，我的心飘进大海，失去目标，更消失所爱。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，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，一起飞上星光，海边跟你静躺，飞进梦中那管它方向。心使你一生布满着精彩，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。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，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。 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是一首粤语歌曲啊，来自张学友，《一颗不变的心》。从小的时候听 Beyond，再后来长大我们就听张学友，这好像是一个人生的历程，经过了年少轻狂的阶段，转入下一个阶段就开始沉浸起来，慢慢去思考一些东西。这个时候张学友的歌可能就非常适合了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脱口而出的表达，更是可以细细品味的一种述说。我们顺便说一下，这张《一颗不变的心》的专辑封面据说是张学友本人非常喜欢的，因为是长发飘逸的感觉。再来听到王菀之《流转摩天轮》。 你说相信风前，爱着肩膀。 比他的艺术更难忘。想象坐在摩天轮，紧靠在你身旁，像个避风港，越挫越小的阳光，把我们的背影慢慢延长。想象流转摩天轮，把这世界张望， 说到王菀之都离不开刚刚听到的张学友，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他就是因为我真的受伤了，然后再后来看电影的时候听到了他唱的女声版，这首歌温婉的隐痛，而且是痛彻之后的这种隽永而细缓，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。不咸不淡的季节，我们可以避开闹市的拥挤，但是可能逃不过工业噪音的嘶吼，所以很适合选择某一个午后来聆听这首歌。再来听齐秦《寂寞难耐》。 总是平白无故难过起来，然而他们都在笑话，真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。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30岁就快来，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。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

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，想起你的脸庞，明知不该去想，不能去想，偏又想到迷惘。是谁让我心酸，谁让我牵挂，是你啊。我知道那结局难讲，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 这首歌张信哲《信仰》，生命当中我们总会相信一些什么，所以去追逐，所以在跌倒之后有站起来的力量，有前行的动力。听完这首歌，我们来听蔡依林《完美》。

世界都在流泪，越不怕风吹，梦不醒最美，你在我心里轻轻的飞，就让爱是一场不悔的沉醉，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。 收听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，这是来自转型之后的小魔女范晓萱。其实说到台湾的创作女生，有几个人不得不提到，比如说像蔡健雅、徐佳莹、张悬，还有刚刚听到的范晓萱。很多人喜欢听她的歌曲，可能未必是在于她的演唱唱功到底有多么的好，而是在于除了情绪上的共鸣，他的音乐有一种贯穿你整个成长期的感觉，你说是不是呢？再来听到周启生《独醉》之后， 人独醉，无言独醉，无言一想过去，我跌在梦里废墟，情意给扰烂水，情变我怎面对，怀抱空虚独个谁，我愿能There are no better words, no easier way in going our separate lives. The things you promised me, I promised you, and now just words that just fade away. 流热吻，残留热吻，无情深深女人，每句话尽变刺针，仍痛苦心强忍，仍没想真合衬， 未变恨。贴近，我愿能因爱你太深，怎知抱拥遗憾？谁人夜里抱紧你身？将爱赠与别人。 这首歌是周启生的《独醉之后》。从前有个歌手叫周启生，可能叫他编曲的人会更加的多一些，因为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是躲在幕后给他人做嫁商，像陈百强、太极乐队的作品当中都有他的编曲。之前在南锣鼓巷唱片店听老板的介绍，买了一张他的精选唱片，叫做 Once Upon a Time， 这才开始慢慢认识到，但是很难找到一些他的资料啊，毕竟在他鼎盛时期也没有什么太大太大的名气，有点像达明一派的刘以达，但是他比刘以达可能会更加的低调一些，不像他那样还时不时的在电影当中，尤其是周星驰的电影当中会露个脸，让我们也知道哦，原来刘以达就是这个样子。再来听到伊能静《天变地变情不变》。 开始就知道是场苦恋，却又禁不住你出神仙，明知越是痛苦越依恋，苦在心里有谁了解？如果这是缘，为什么情不能续？如果爱是苦，为什么情不能灭？